欢迎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今日有我 Kira， 有我 Cam 啦、Melissa 啦，同埋嘉豪。嗱，我哋呢度有一个营养师，一个厨师。今日个主题就啱晒啦，系讲肚饿嘅。咁而今日个主题咧就系饥饿游戏。咁啊，唔系真系要有个游戏玩嘅，而系我哋真系想讨论一下。嗱，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地方，人究竟对于肚饿呢一个即系身体基本嘅需要，究竟有咩反应咧？我好想知道大家肚饿嘅时候会唔会发脾气先？我就是一个表表姐啊，即系我一肚饿嘅时候咧，我就唔得啦，我一定要即刻有一啲嘢食或者有啲糖分去补充，我个人先至会畅顺嘅。如果男仔嘅话咧，成日咪话氹女朋友开心咧，就可以带佢去食嘢。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嘅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咧？ 我肚饿就唔会发脾气嘅，可能我我之前有节目都提過，我肚餓嗰時候，即係我係細個唔識肚餓，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咧，所以肚餓慣咗。咁到咗大個做嘢嘅時候，譬如我廚師啦，咁一日咧就要喺廚房做好耐嘅嘢啦。咁我成日都會唔記得食嘢嘅。咁去到咧有一啲位咧係其他廚師就覺得我係虐待佢哋啦，唔俾佢哋食嘢。但係其實我話你哋肚餓，你講你哋嗌嘢食就得㗎啦，即係唔使等我，因為我係會唔記得咗肚餓㗎囉，做嘢嘅時候。 但其實你一路煮嘅時候唔係會覺得嘩好香啊，好香，好想食咁嘅咩？ 可能會試味囉，即係可能點一點上嚟試味，但就會好少，除非係隻腳攰就令到我覺得係要時候坐低食啲嘢，而唔係覺得即係個肚覺得好攰話要即刻去衝去食啲嘢咁樣囉。 因為我覺得其實味蕾啊呢樣嘢係好影響到我感覺到肚餓，一聞到呢就一聞到嗰陣味就想食啦。 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肚餓的，即我是每日我是一定要肚餓先吃嘢嗰啲人嚟嘅，即例如我朝頭早咧，如果有時咧朝早我是未鼓啦，未感覺到個胃係空咧，我就唔會食嘢。咁我會真係攤到可能係有時真係做嘢可能三四點，咁我先咧發覺，真係去嗌啦。咁我好中意，唔知點解我好習慣咁聽嗰啲聲音，咁我就會先去揾嘢食。 你係聽個肚有發出咕咕聲而去，即係你每日都會感受到個咕咕聲噶。 今朝就冇啦，因為今日要拍嘢，所以今日都特登逼自己食下早餐先。 OK， 咁嘉豪咧會唔會感受到呢啲肚餓嘅感覺㗎？ 我比較奇怪嘅，因為其實我係好少會感覺到肚餓嘅，但我係成日都要食嘢嗰啲人嚟嘅。咁我越食越肚餓嗰啲，即係我係唔知飽唔知餓嘅。即係譬如可能我食飯咁樣啦，咁我阿媽成日都話你食咁多嘅，我話我一定要食夠三碗啊，否則我就會覺得好似唔啱咁啊呢件事，或者好似食唔夠咁。咁我好少會有肚餓嘅感覺。我諗真正試過有肚餓嘅感覺咧，其實就係譬如之前咧，因為食得太多啊，咁食到個胃咧唔係幾舒服咧，就要去照胃鏡。咁照胃鏡之前咧，佢叫你唔好食嘢咧，咁就真係試過成晚唔食嘢，好肚餓，瞓唔到覺咯。咁就係可能少有嘅肚餓嘅經歷。因為以前細個都試過做童軍咧，咁佢都要求你咧，即係因為要去野外咁學習嗰啲求生技能咧，就話成日都冇嘢食嘅，要行好耐。咁我梗係唔會，即係偷偷地自己帶啲嘢食，冇人見到去食。咁所以基本上就冇乜真正係捱過我咯，好好玩。 咁其實你係點樣 adjust 自己？我覺得飽啦。你係用眼喎，即係如果我食夠三碗飯，我就覺得自己夠啦咁樣。 我係因為咧最主要我係越食越肚餓嘅，我可以不停咁食嘅。咁所以我幾時會停咧？我就係覺得，如果再食咧就好貴啦，因為食咗好多嘢。所以用自己的經濟能力去衡量自己好多， 即係每餐有個 budget， 哦，食夠100蚊就飽啦。 係啊， 即係每食一碗飯就咔親10蚊，咔親有10蚊㗎。 但係屋企我可以食多啲啦，因為啲飯平啲。 平啲 啊！咁我想問一下 Melissa， 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從一個營養學嘅角度去諗咧，係其實點樣會發現自己肚餓咧？係咪有唔同嘅 sense 嘅咧？ 如果係營養學嘅話啦，咁其實就係好似我媽咁講啦，其實我都係覺得你可能你聽過有啲人話食到七成飽咁就停，咁其實如果咧係一個飢餓感覺入面咧，你都可以分可能一成飢餓、二成飢餓、三去到五咁樣樣，或者有啲人係可能一至十嘅。咁唔同比例嚟嘅，即係不過你可以自己用個心或者你自己定啲數字去量度嘅。咁如果你話我哋例如講一個真係飢餓同埋飽肚嘅 scale 啦，一至十，咁可能十咧就已經好飽㗎啦。而五嘅話咧，五嘅話係兩個中間啦。咁其實呢個係好舒服嘅感覺嚟嘅。呢個係啱啱肚餓，跟住食翻嘢，咁就唔會再個肚唔響啦。 咁但係 under 五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細分一二三四五啦。一二三四，三四嘅話咧，就係我所講我好中意嗰啲感覺啦。三四咧係可能食完一餐飯，跟住兩三個鐘啲嘢食消化，差唔多消化完啦，跟住係開始我有啲空嘅感覺啦， 想食零食啦。 有啲人會想食零食，係啦，咁可能開始諗住嘢食。咁但係一二嘅話咧，就基本咧會去到可能你已經係頭暈啦，真係可能餓嘅時間啊已經係六個鐘，個個人唔同嘅七個鐘。咁有啲人可以餓好耐嘅，咁有啲人可能食完大餐之後咧，第二日我都有啲客係咁做啦。虽然唔健康，但系佢哋为咗补救啦，咁佢哋都会可能咧饿自己十二个钟咁样样唔食嘢嘅。咁但系如果去到一二嘅话咧，通常可能经历一啲生理嘅状况，咁就系真系见晕啦、血糖低啦，或者有啲飙冷汗啦，系啦，你自己可能因为有时成日跳舞啦。是啊，咁所以如果食唔夠嘅話，可能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又唔補充嘅話，就好容易去到一二噶啦。 嗯， 係啊，咁但係如果係正念飲食入面咧，其實我哋都會細分飢餓感，其實有九種嘅飢餓感嘅，係啦，咁眼、耳、口、鼻、手、胃、細胞、腦， 哇，好多、 哦。講心啊，心都係一種。 個心會有飢餓感。 心癮 哦，因為我哋平時最常接觸嘅應該係眼啦，即係望到嗰樣嘢或者見到啊嗰、那個廣告，我係好想試一下呢個嘢食。有陣時行過條街咧，咪會聞到一啲嘢食嘅味道，哇！即刻去過去買個炸雞食先嘅，呢啲味道就會最影響或者最貼切咯。但係其他例如細胞嗰啲又係點樣嘅咧？ 細胞咧其實係一個先天嘅本能啦，身體。如果你話我、哦、去到可能真係再以前古代人嗰啲啦，好多時佢哋個我哋個營養資訊冇咁發達啦，咁但係佢哋咧好容易話哦，我覺得個身體可能自己知道缺乏一啲嘢食，咁佢就會自己去揾嘢食噶啦。咁可能佢哋覺得哦足夠能量，咁就唔會去需要揾嘢食，或者因為再翻去古代嘅時候，其實咧我哋個糧食咧嘅供應啦，都唔係話非常之多啦，係啦。咁所以但係如果基本上係而家可能現代人嘅時候，其實細胞嗰方面或者身體俾你嘅反應咧，如果你有知道一啲可能營養資訊啦，咁你就會諗到哦，自己可能缺乏啲咩嘢食㗎啦。咁舉個例哦，如果係一啲人可能佢經常會覺得手腳冰凍啦，咁好多時女仔就會知道啊，其實我係缺乏鐵質。咁缺乏鐵質嘅話，咁應該係搵多啲紅肉啊，一啲高鐵質嘅嘢嚟食嘅。 我通常是手腳冰凍的喎，即係其實是不過有些人又話寒底熱底， 好凍， 你真的暖喎、啊！你有今朝有冇食早餐啊？ 今朝我就係知道自己會講嘢，我驚會暈，咁所以我特登食咗一條番薯仔，即係幾趕時間都擺條番薯仔入口，等自己有翻啲能量喺入邊咯。 我就係、是、可能我自己就唔係好習慣朝頭早食嘢，咁就係食得會比較少，咁所以就會經常朝頭早會 under 咗，咁所以就亦都不過我手腳冰冷呢樣嘢可能全日都會發生，咁所以可能就要好似 Melissa 咁講，要食翻啲鐵質啊，或者係其實食鐵質如果當我真係冇一啲紅肉或者係菠菜呢啲咁高鐵質嘅嘢食，我食藥丸得唔得嘅咧？ 鐵丸嘅話，其實你係要每個種類啦唔同啦，咁但係每個鐵丸嘅話，你要嘗試啦，因為佢個副作用都唔同嘅。咁最經常聽到嘅副作用啦，就係便秘啦。咁所以好多人試過鐵丸嘅時候啦，咁佢哋可能已經即係有便秘嘅狀況啦，佢哋都會停止使用嘅。咁所以如果係話就算係真係食唔到紅肉嘅話，咁其實一啲加咗鐵質嘅 cereal 啦，早餐谷物片啦，其實都可以補充到嘅。咁同埋一啲動物嘅內臟啦，不過唔知道大家食唔食啦。咁我自己所以我自己都知嘅，因為我本身咧都唔係偏好中意食紅肉嗰啲人嚟嘅。咁而且如果配咗一啲時間啦，我係成日做運動嘅，咁我就好快咧會食唔夠啦，咁就會見頭暈或者好凍噶啦，覺得，咁我自然嚟講就會覺得，哦，身體嘅信息係話俾我知，我可能唔夠鐵質，咁我就會去揾個特登就可能食豬潤啦，因為我接受到內臟嘅，咁我就會食個豬潤面咯。 Melissa， 咁我想問你，你頭先講話有唔同嘅飢餓嘅感覺，即係眼耳口鼻啊、心啊、細胞。咁其實係咪喺唔同嘅文化背景之下，其實呢幾即係呢啲唔同嘅飢餓嘅感覺，佢哋嘅角色都會唔同？因為我喺度想象緊，喂，如果我去日本咁樣，所有嘢食都整得好精緻，咁我就經常咧都係眼肚餓咁樣。咁或者喺一啲地方，可能本身即係好似你話啊，古代嘅時候，咁可能好多時候我哋即係其他嘅感官其實未。即係發展得咁好嘅時候，咁好多時候都可能靠身體好基本嗰個本能，或者有啲人可能餓開嘅，可能佢真係即係捱慣餓嘅，咁因為去到真係要，即係其實可能佢身體係需要食嘢嘅，咁但係因為捱慣咗，咁可能係去到真係好肚餓嘅時候，到身體響起警報，佢先會知道要食嘢咁樣。 都係有一啲人咧，係本身係唔慣食咁多嘢嘅，而有啲人係會有偏瘦嘅情況發生嘅。咁所以睇翻佢哋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因為偏瘦嘅話，有時例如有啲偏瘦嘅女仔啦，可能佢哋即係講緊係已經係 BMI 真係低過 15.8 咁樣嘅，咁佢哋會有衍生其他嗰啲生理問題啊，例如經期唔準啊，或者不育啊，咁佢哋都會嚟揾營養師或者睇醫生咁樣去。嘗試下增肥嘅，咁所以你話即係有時係哦個胃細係咪真係好呢？我覺得係個胃口細嘅話習慣飢餓，但係如果唔影響身體體重咧係 O K 嘅。咁如果係啦，咁如果偏瘦嘅話，咁就唔好咯。 咁啱啱提到咧，有冇有好多嘅飢餓感覺嘅？即係我覺得。廚師最難嘅咧就係又望住啲嘢食，又聞住啲嘢食，仲要聽住啊，聽住煮緊啲嘢食嗰啲聲音啊！究竟係你平時點樣可以抵擋呢個肚餓嘅咧？ 其實反而喺煮嘢食嘅時候，通常咧大家煮嘢食嘅時候係唔會覺得肚餓嘅，係有時係譬如聞住好多油煙咧，就會覺得哇，我真係聞到飽。你都會聽到好多人要講哇，聞到飽啦，已經唔想食。咁我又好少，因為可能我哋西式廚房比較少油煙，唔係好似中式廚房咁。不過咧，我覺得有個秘訣咧，係會令到啲客人會肚餓啲，就係喺你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嘢咧，好多汁醬咧都會用洋葱去炒咗先。洋葱咧一摆落锅咧，佢会有一个焦糖化，咁佢个气味咧非常之香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你乜都唔使做，咁炒个洋葱咧，侧边就会觉得哇好肚饿啊，系咪有啲咩好嘢食啊？咁但其实只系炒咗洋葱咁样咯。 我听到你讲洋葱咧，我而家都有啲肚饿啦，但系我哋今节讲住咁多先，下节翻嚟继续倾啊。上一節呢我哋就講到唔同面向嘅飢餓感啦，我自己呢即係最熟悉就係望啦、聽啦，即係同埋聞啦，咁但係有一啲呢我就唔係好明嘅，因為嘴巴飢餓究竟係咩呢？大家有冇啲唔係好明或者大家唔係好熟悉嘅面向呢？ 嘴巴飢餓呢其實就係有時我哋可能個嘴想喐，或者其實咩意思係咪唔係㗎，有㗎，有好多人即係可能你返工嘅時候呢，去到下午茶嗰啲位係可能已經我、哦、做完一樣嘢啦，跟住咁晚下午茶就得閒，咁但係明明唔肚餓㗎喎，咁但係都係想搵嘢食， 就係口痕啦， 係啦，有少少似口痕啦， 但係都係一個心癮嚟㗎喎，即係算唔算係一個腦飢餓或者係個心飢餓咁樣呢？ 都某程度都會算嘅，即係諗翻起可能因為翻工可能壓力大，咁其實因為你個情緒啦，同埋你個感官啊，其實都係牽連住一齊嘅，導致自己想食嘢。咁如果你係心飢餓嘅話，我哋成日都會講翻係多啲可能情緒啊，一啲唔開心啊、壓力啊，而引致自己可能會想食嘢。咁有啲人可能係孤單啊，咁想從食嘢得到個慰藉嘅話咧，咁呢啲都係可以 classify 為心飢餓咯。 Patricia， 你啱啱咧，我留意到你講一個好得意嘅，啱啱你講到口飢餓，即係口痕呢樣嘢嘅時候，你就話明明唔肚餓嘅嗰個人，咁即係其實似乎口飢餓同埋實質嘅飢餓中間係有一個距離嘅。咁係其實如果從一個營養師嘅角度，我哋係咪喺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明明唔肚餓，但係口痕嘅情況之下，我哋係應唔應該食嘢呢？ 所以咧，好多人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去阻止自己去食嘢嘅。有啲人係好清楚嘅，係啊。你哋有冇 你哋分唔分到口饥饿，或者净系哦口痕啊？ 我都几分到嘅，因为其实个肚真系唔饿噶嘛，纯粹系想摆啲嘢入口，不如食完饭之后突然间想食杯雪糕，咁、就系一个纯粹系口痕，想掂一啲甜嘢咁样咯。 嗯，系啊，所以有啲人咧就会即系翻工嘅时候啦，就会咬香口胶啦，或者搵啲无糖嗰啲软糖咁去。蝕下時間啦，我哋講話即係有啲人係用嚟捱過咗嗰個下午茶，等自己有另一樣嘢去做嘅時候，咁就可以過咗嗰、那個口飢餓啦。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咁如果係腦飢餓係一個乜嘢一回事？因為我成日會覺得，即係如果同個腦有關嘅，好多時候可能都係一啲幻想出嚟嘅嘢。咁其實即係可唔可信嘅咧呢一樣嘢？ 腦飢餓其實又會係一啲可能你個腦話你知你要食幾多少，或者你係要攝取幾多少營養， 你三碗飯啊， 而食咁多，即係你係因為你可能係其實習慣咗覺得自己要食三碗飯，咁你就先有個飽肚嘅信息。 嗯。 我俾個例子，有一個係我真係同我嘅客人講，你係呢種叫做腦飢餓嘅例子。佢係一個素食者嚟嘅，咁佢係最擔心咧自己係蛋白質唔夠嘅。咁我見過好多嘅素食者嘅 case 啦，咁可能佢哋係即係本身已經素食一段時間啦，通常嚟到做我哋啲肌嘅時候咧，都會發覺佢肌肉唔夠。但係呢位咧係素食者當中咧，係肌肉嗰個份量啦，肌肉個量咧係比較。比其他素食者是多啲嘅，咁但系佢系好担心自己咧成日唔够蛋白质嘅，咁所以去睇好多网上嗰啲资讯，究竟素食嘅话，咁边度去摄取蛋白质啦？咁每日究竟要摄取几多啦？跟住做完运动，究竟个蛋白质需求系增加几多啦？咁样去计嘅，同埋佢都会佢好罕有地啦，佢好。堅持每朝咧都會沖一杯用蛋白粉沖嗰啲奶昔嘅，咁跟住但係咧我發現佢成日咧下午茶咧又揾啲素食嘅蛋白質，跟住夜晚咧又揾蛋白質咁樣樣，跟住我問佢點解你好似食多咗喎？咁你肚唔肚餓㗎？跟住話唔肚餓㗎，其實有啲可以唔食㗎。跟住話但我覺得我計落啦，咁有啲蛋白質好似唔夠喎，咁所以咪食埋佢咯。咁但係跟住但係我哋咧嗰陣嘅目標，佢嚟揾我嘅目標係話要去減啲磅嘅。咁我話咁因為你其實有時你要諗下身體，即係我哋一條公式嘅話咧，有時營養上咧都係一啲公式嚟嘅，未必係百分百一定啱你嘅。咁我就同翻佢講，其實你真係要聆聽翻身體俾你個信息，究竟你係咪肚唔肚餓，咁你先去揾嘢食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不如你咁，你跟翻我俾你个餐单，咁嗰度我又唔会好进取俾佢好多蛋白质啦。咁你跟翻呢个份量咧，你有个安心就 O K 噶啦。 我觉得你讲起呢、這、一个即系关于素食咧，呢个问题咧，我大概十几年前开始咧就即系尝试素食，跟住我都 keep 住一轮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可能食有时食翻多少少肉咁样，即系因为身边嘅人都食，咁我费麻烦咁啊。我记得初时咧尝试唔食肉嘅时候，因为以前真系好中意食肉，因为好中意食嘢。我记得有一晚咧瞓觉，应该唔系夜晚，应该晏昼啊，即系哇好肚饿，饿到咧即系因为冇肉啊，成即系一转咗食菜咁样，跟住咧恰着咗喺张书台度，跟住发咗个梦。那個夢咧係啲油雞咧係咁喺度飛嚟飛，跟住我係即係全身都冷汗，扎醒咗。咁我真係思考緊，即係如果而家聽你咁講，其實我係咪應該即係聆聽翻當時嘅身體嘅需要，應該即刻去食個燒臘飯咁樣？呢個我成日都記得嘅，即係我記得哇好恐怖嗰啲油雞都飛來飛去，我又唔知佢叫我你唔好食我，定還是話我哋而家可以做朋友啦咁樣，即係你終於唔食我啦，係好恐怖嘅夢。 可能你是不是其实太挂住啊？ 是啊，那有一轮即初时我真的很挂住，我会偷偷地去食，因为去食斋的时候我觉得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即当然是一个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自己有一些道德的原因，但是呢我为了能够坚持这样我都讲晒给其他人听的啊，我现在开始食斋啦咁样，咁但是你有一下个心人顶唔顺，即系越就会偷偷地走去啲餐厅嗰度，跟住我仲记得即系自己坐埋一角，好有内疚咁食咗个叉饭。 咁你係食齋係因為宗教？ 其實因為嗰時又養咗只狗嘅，咁跟住就後屘只狗走咗。咁我嗰時個諗法就係一個好得意嘅諗法，我就係、是、啊，其實狗好多都唔能夠喺野外生活嘅。咁、但我一諗啊，如果呢只狗放佢野外啊，咁同啲豬牛羊嘅應該好朋友嘅喎，咁樣啊，咁我啲係佢朋友，我唔食佢哋啦，咁樣咁一個好奇怪嘅原因。 咁因為我哋開始嘅時候其實都有提過啊，唔同地方、唔同時間，飢餓呢個人體嘅需要啦，對於唔同人都有唔同嘅反應啊。咁啊，嘉豪可唔可以分享下，如果喺宗教方面，其實會唔會有限制咗呢樣嘢嘅咧？ 咁其實即係因為其實好多宗教都會講斷食或者禁食，咁其實某程度即係可能覺得食肉呢一樣嘢，即係我講嘅慾望呢個慾，咁其實食肉呢一樣嘢其實可能係某程度控制咗我哋精神嘅，即係我哋如果成日肚餓，或者我哋可能為咗滿足我哋嘅慾望咧，咁其實可能喺好多宗教嚟講咧，都會將佢分咗，即係譬如精神同埋肉體上面嗰個需求，咁感覺上咧，肉體嘅需求咧，似乎係一啲比較咧次等啲嘅嘢。咁我哋應該追求一個精神上面嘅自由，或者一個精神上面嗰一種更加高層次嘅滿足咁啊。咁佢哋好多時候咧，我諗其實唔單止係宗教，因為西方嘅傳統嘅哲學或者傳統嘅思想都會認為有呢、這個即係可能理性同埋慾望呢個中間係有一個即係大家係打緊交嘅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喺宗教，譬如可能最簡單回教咁有齋戒月啦、瓦麥丹，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啲人就會啊，以一個唔食嘢呢一樣嘢，咁就能等到自己都好似淨化咗個心靈咁。咁我記得我哋拳館都有個朋友咧，咁佢就係、巴基斯坦人嚟嘅，咁佢係回教徒，咁佢咧斷食嘅時候咧，佢係零舍勁嘅。系啊，咁佢就话哦，我而家即系我断食，我觉得我自己身体干净咗咁样，咁但唔食嘢喎，咁你边有力量嘅咧？咁似乎佢即系精神上边系超越咗自己个身体。 因为你练拳其实系好大嘅体能会运噶嘛， 系啊， 即系唔食嘢嘅。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而且尤其啲人打比赛又要减磅啊，咁就哎呀好肚饿，好肚饿，因为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打拳本来系一个好健康嘅活动嚟，但系一比赛咧就好唔健康，又会受伤，又要减磅，跟住又减一个自己唔系嘅磅，跟住又唔食嘢，其实咧会令到个身体咧好多个反应都唔好，即系譬如可能佢哋话啊，有时可能一般嚟讲去洗手间咧都系好即系好有规律嘅，一减磅就唔系啦，咁有呢啲咁嘅情况。 咁會喺唔同嘅宗教方面，會唔會呢啲係會令到人哋覺得會有少少罪疚感咧？如果我係想食太多嘢嘅話， 我諗好多都有嘅。不過我覺得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咧，就係譬如我哋一般都認為，譬如佛教徒咧係食得比較清啲嘅咁樣。咁呢個當然啦，即係佢哋亦都係唔食肉、唔殺生啦咁樣。咁而好多時候咧都係即係為咗清心寡欲呢一樣。咁但係咧喺即係佛陀得到呢一樣。這個故事裡面很有趣的，即佛陀初時是行苦行這個路線，但他後來意識到這個不是一個可以誤導的方法，所以其實他最後是放棄了這個苦行的東西而拿回走回去中間，所以即其實是不是真的完全禁食是一個 最好可以淨化心靈的東西呢？我想可能在宗教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關於苦行呢，我記得譬如歐仁修佢有講過啦，喺孟子裏面有講過先降大天降大任於斯人，咁跟住就係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卧其體膚。咁呢點樣卧其體膚，就即係佢哋就會覺得你首先你要有擔起重任，你要有你嘅將來有個好嘅遠大嘅前程，咁你就需要喺首先就係要你困苦先啦。咁跟住，咁我記得有一個實驗咧，就係喺1944年咧，喺明尼蘇達州有個大學咧就做咗個實驗咧，係叫啲就想幫一啲，因為我嗰陣時差唔多去到戰爭嘅末期啦，咁就覺得嚟緊可能有幾千萬、幾百萬嘅歐洲人會受到饥饿困苦，咁佢哋就想咧招募一啲年青人，咁就令到佢哋揾到如果饥饿对于人嘅个关系系点样？咁结果咧系有一班年青人咧，佢哋系为咗爱好和平，佢哋冇去打仗，咁但系佢哋咧就签咗类似一类军令状咁样，就系讲话我要做呢个饥饿实验，就算宁愿死，我都要帮手呢个世界揾得到究竟饥饿对于人有咩关 關係咁樣啦。咁嗰陣時因為仲未係做好多實驗，知道呢一個關係啦。咁結果呢一班人咧餓咗半年啦。咁佢哋真係每一日就係食啲薯仔，佢哋唔係唔食嘢，但佢哋就係食啲難民會食嘅嘢，即係薯仔啊、麵包啊呢啲啦。咁但係咧過咗六個月之後，佢哋體重真係減咗 25% 啦。咁但係佢哋個鬥志，佢哋嘅心理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啦。咁就係佢哋會佢哋會話不停喺度對於食物好沉迷，佢就猛望食譜啊，跟住又對一啲所有嘅社交啊、學業啊冇曬興趣啊。佢哋個即係佢哋個鬥志就會變得好低沉啦，連佢哋嘅身體好多各樣嘢，譬如體温啊、心率啊反應都變得好低啦。咁咧跟住咧後屘佢哋終於俾佢哋食翻嘢咧，佢哋就會變咗一個即係好多都有暴食症。咁樣啦，每日可以去到5000卡路里，甚至有啲係去到10000卡路里啦。咁跟住會要食到入醫院嘅程度咁樣啦。咁跟住後屘，當然佢哋過咗一段時間咧，佢哋終於去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啦。而咧即係有心理學家都講話，因為其實佢哋去到心即係呢個人生嘅三金字塔啊，佢哋個底層崩潰咗，即係肚餓令到佢哋底層崩潰咗，令到佢哋上面譬如對友情啊、對愛情啊，或者係對上面嘅興趣都冇咗，咁就係一個都好嚴重嘅問題啦。但係咧呢班人咧又好得意嘅喎，佢哋咧係即係到過住完呢個實驗一段時間，佢哋去翻正常嘅生活啦。佢哋係有好多人咧都做咗呢個教書或者係啲社會嘅工作，去想幫翻呢個社會，同埋咧佢哋係有其中有六個咧係去咗讀博士嘅，咁都係一個幾大，即係佢哋諗翻都係覺得啊呢個實驗係好有幫助去佢哋達到下一個成就咁樣咯。 但係其實當時對於佢哋嚟講個身體或者心理嘅影響都幾大，究竟係咪真係要餓其體膚先至係好嘅咧？我哋下節翻嚟再傾下。上一節我哋就講個飢餓喺唔同嘅宗教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概念嘅喎。不如問 Lisa， 你再分享多啲啊？ 好，咁其實咧喺中國咧古代嘅話咧，都有一個係類似斷食啦嘅我哋叫養生嘅方法啦，咁佢就叫辟谷啦。咁有啲人都係叫斷谷啦，或者絕谷嘅。咁本來嘅意思咧，其實係代表唔食五谷嘅。咁但係咧，辟谷咧而家都進化到有唔同嘅方法啦。咁有三種啦，就係服藥辟谷啦、服水辟谷啦，同埋服氣辟谷啦。咁嘅意思咧，如果係服氣辟谷先啦，咁服氣辟谷咧就即係咧喺嗰段期間咧，啲人係透過可能即係做氣。氣功啦，或者就係透過呼吸啦去維持佢哋嘅生命嘅。服水辟谷啦，咁就係飲水啦。咁服藥辟谷啦，咁喺服藥辟谷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配合埋一啲咧中藥材啦，或者有啲特別嘅中藥嘅啲配方啦。有啲我係聽過啦，例如每日一粒紅棗，或者每日一粒藍棗咁樣樣啦，去維持佢哋嗰個辟谷嗰個時間嘅。咁辟谷嘅時間咧，其實有聽過，有聽過，而家可以好長嘅，即係成個月嘅。咁但係最 common 嘅話咧，就係7日啦。其實，但係我其實都見證過有朋友咧，係試過咧，佢唔係因為個道教嘅思想而去辟谷啦，佢係因為想減肥啦而去進行一啲類似辟谷嘅斷食嘅方法啦。咁佢喺嗰段時間咧，一個星期啦，佢係話自己好似都係瘦到5公斤。咁但係呢，我見佢嘅時候呢，我見到佢之後，其實我都覺得佢好似精神冇咁好。咁但係我不過坊間呢其實會有啲辟谷嘅營啦，咁佢哋呢都有啲有幾系統嘅，即係你可以去 sign up 跟住去參加嘅。咁佢哋有系統嘅方法呢，佢哋會話我有個入谷期，跟住有個辟谷期，然後呢就有嗰個出谷期。出谷期呢係即係恢復返正常飲食嘅時候。咁呢個階段即係可能入谷期呢，就佢哋話我頭五日要準備啲咩先好入營。咁喺個準備期間呢，通常就叫啲人你呢段期間就可能咧，盡量將啲嘢食可能減少啲動物性嘅嘢食啊，盡量就開始慢慢食少啲，同埋運動嗰方面啊，開始唔好喐動咁多，唔好做咁多劇烈嘅運動，開始要養生啦，係啦， 開始用肝合作用去生存， 因為佢啱啱提到用氣功去做辟谷，我諗緊。咁咪真係唔可以食嘢囉，真係完全係水都唔得喎，即係佢係冇提及水㗎嘛，即係我完全係咁樣 就已經是進行七日的斷食，甚至一個月，是真的可行嗎？ 我有聽過朋友，我真的身邊都有朋友說是七日斷食啦，咁跟住佢同我講話，其實係個精神係會覺得自己精神咗好咗，當然喺第三四日佢係話好難專心做嘢，但去到第七日佢會覺得哇好精神啊，同埋咧佢同我講話辟谷之後嗰個排泄物咧係特別臭噶咯，因為佢係排咗一啲毒素出嚟咁樣咯。 嗯，咁。我都有啲擔心嘅，因為我之前咧睇中醫嘅時候咧，即係前排身體唔係幾好啦，跟住就都病得好密。咁中醫咧第一個咧都係話你嘅即係排泄物究竟係咩嘅狀態？佢都叫我你唔好食咁油嘅嘢。我諗就係、是、即係對於身體係一個清理嘅一個階段。我諗對於好多人唔同嘅即係身體狀況嚟講，清毒素呢樣嘢都係好緊要。 不過 Melissa， 你頭先講開一樣嘢，我反而即係好有興趣，關於即係辟谷呢個整件事咧。咁、其實有幾樣嘢我好有興趣。第一就係話，即係譬如話有個營咁一齊辟谷，係咪會有個營，大家會容易啲可以捱我咧？即係唔係我自己一個人捱？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諗起咧，即係細個成日會講，即係我阿媽有時候，因為我以前細個咧就倒翻轉嘅，就成日都唔食嘢嘅，因為可能去玩或者咧可能一睇書咧就咩都唔做咁樣。咁我阿媽就話：喂，你唔好咁樣，因為你餓過機嘅會咁樣。即係餓過機，我諗嘅意思，因為我有時去旅行都係嘅，即係我去旅行咧就唔會去食嘢嘅，因為我覺得好多地方要行，咁我可能會全日不停係咁行，係咁行，係咁行咧。其實跟住咧就唔肚餓噶啦。咁但我平日咧，我會覺得好怪，因為我平日要不停食嘢嘅。咁去到一個位，尤其係過咗肚餓，咁有時揾唔到嘢食，咁跟住又呢樣又覺得怪，嗰樣又唔想食。過咗一陣咧就完全唔肚餓噶啦。咁我到夜晚咧，就算食晚飯嘅時間咧都唔肚餓。咁其實即係喺營養學嘅角度，有冇餓過機呢樣嘢嘅咧？ 其實有啲研究咧，係專針對咧禁食啦，去揾班人咧嚟試下禁食，跟住睇下佢哋體內嘅荷爾蒙變化。咁其中一個係關聯住我哋有冇飢餓嘅感覺咧嘅荷爾蒙，我哋叫做 ghrelin 啦。咁餵餓素。咁喺你身體咧，如果係禁食一段時間嘅時候，可能你真係我感覺肚餓嘅時候咧，就多數咧都係因為呢個 hormones 而引致你有飢餓嘅感覺。不過咧，有啲係研究咧係發現可能。有班參加者已經斷食了，例如八周，咁佢哋嗰個呢、這個荷爾蒙創意模啦嘅釋放啦，其實係會釋放到一個位咧，已經唔會再去會去再繼續 increase 啦。咁但係咧，如果問翻班參加者咧，你有冇飢餓嘅感覺咧？佢哋都話：哦，冇喎，冇呢種感覺喎，係啦。咁所以都係比較特別嘅。咁有啲研究就係都係發現，哦，如果係禁食，可能七八個鐘嘅時候咧，嗰、那個 ghrelin 都會上升。咁但係如果禁食24小時嘅話，就見到24小時嗰個都係會升到一個點，唔會再升嘅。係啦，咁所以都係可能就會解説到點解有啲人咧係可能餓咗一段時間。咁已經唔會再個飢餓嘅感覺唔會再更加強烈啦。咁但係我自己都聽過，就係啱啱斷食嗰位朋友啦，佢都係因為我哋真係好好朋友啦。咁佢係每日咧咁樣同我講佢個經歷係點啊嗰陣。咁佢去到係同我講話，我頭三日係好難捱嘅，因為真係會咧不停咁覺得肚餓。咁跟住咧，但係佢嗰陣係自己去辟谷，自己去斷食嘅。咁佢但係佢係 download 咗一啲電話 apps 去睇住。咁咧嗰個電話 apps 嘅程式咧會同你講你今日有咩感覺嘅會。系啦，咁佢都系好似 Cam 话咋啦，佢去到话佢话好似第五至七日咧，自己就会觉得好有精神。咁佢 even 喺嗰个阶段嘅话咧，佢都自己走去做运动嘅。咁但系我咁呢位朋友咧，佢系重复再做几次嘅。系啦，佢系做完第一次，佢话感觉好好、啊、喎。咁佢话体重咧系减咗，咁但系咧佢之后恢复翻饮食咧，佢又话肥翻又去做呢啲嘢。但我觉得其实整件事唔系几健康嘅。咁如果系从一个宗教嘅角度咧，我可以理解，同埋啱啱所讲嗰啲辟谷营啦，咁系其实都系因为我觉得系有个导师咧指导住你，咁、起码你有咩生命危机嘅时候咧，佢都会系啦帮到你嘅。 嗯， 我記得以前咧聽過即係好耐之前啦，有饑緊三十噶嘛，即係30個鐘頭唔食嘢。咁其實而家有好多人斷食啦，咁咪好容易，即係饑緊三十呢樣嘢好容易做喎。對於而家斷食嘅社會， 我諗係個時數比較少，係咪啊？即係因為通常如果真係入 cam 嘅話，即係要成七日啊、六日咁樣，可能真係難捱啲。但可能而家即係可能個 theory 咧，大家都好 English 168啊，即係輕斷食啊，咁所以都市人嚟講，可能一日兩日都仲捱得過嘅。咁但我都想問一下，如果喺一個富裕國家入面，又點睇飢餓呢樣嘢咧？ 啱啱阿 Cam 你講咗饑荒三十，我覺得真係好有趣啫。因為我記得饑荒三十嗰時有一個活動咧，類似係將大家分做兩班嘅，一班咧就係咁食嘢，另外一班咧就係三十個鐘頭唔食。 嗰個貧富宴啊， 係啊，類似嘅咁樣。咁啊，啱啱你講到即係富裕國家，即係 Kira 講個富裕國家呢樣嘢，咁我哋又講緊斷食。其實斷食呢樣嘢某程度你唔覺得其實有啲奢侈嘅咩？係富裕國家嘅人先可以斷食嘅啫，即係你窮嘅人每一刻都斷食緊嘅喎。即係你如果好諷刺咁樣講，我諗起嗰、那個即係大家成日講我何不食肉味嗰、那個古仔、那個。喂，饑荒啊，大家走去同好似係晉惠帝咁啊，同佢講喂冇飯食喎，而家啲人大佬又旱災啊，種唔到谷物，咁點解唔食肉啊？即係嗰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可能有錢人。或者即係富裕國家嘅人，即係包括我哋，可能其實真係唔係好清楚。有時當然我哋都知道，即係因為有互聯網好多新聞，我哋都知道。咁但係我哋係咪真係可以感覺到嗰種飢餓咧？或者窮即係貧窮國家或者捱開餓嘅人，佢哋嘅飢餓嘅感覺，可能真係喺生理上都同我哋唔同。 係咯，我記得喺2011年啦，我做過一個展覽啦，咁就係一個慈善機構揾我做嘅。佢就話當時咧有七億人啊。九億人啊，喺度原來世界有九億人捱緊餓，即係其實係全世界有七分之一人捱餓。咁我哋嗰個展覽題目就係七分一咁樣咯，就想帶俾大家嘅關注就係原來全世界其實有七分之一人喺度捱餓，但係我哋咧就其實係温飽咁樣啦。咁去到我上排再睇翻個而家個進展個結果啦，就係去到2023年就全球大概七億人咁樣就大概十一分之一嘅人，咁係有進步嘅，但仍然都係好多人係受到饑餓嘅折磨咁樣咯。 係啊，喺而家咧富裕國家啦，甚至係開始越嚟越多就算係發展中國家啦，去點樣斷定飢餓咧？我會用另一個，即係唔係話一啲生理上營養不良嘅定義去斷定嘅。咁嗰、那個而家個 terms 係大概係1997年去定義出嚟嘅。咁佢就叫做 food insecurity， food 或者 food security 啦。咁中文咧就係糧食安全或者糧食不安全啦。糧食安全嘅意思係而家係用四個嘅。字去界定嘅，即係 accessibility 啦，即係你攞唔攞到啲嘢食，或者 utilization， 你可唔可以用到啲嘢食啦？跟住嘢食嘅 availability 啦，你究竟身邊有冇嘢食啦？你個環境，而去到最後咧係 stability， 即係嗰個嘢食係咪穩定咁樣去俾你？咁係一個喺一個即係香港嚟講咧，其實你會覺得係啦，我哋香港都有穩定啦，即係唔會話無啦啦好少可會價格上升，突然之間我哋攞唔到啲嘢食嘅。咁跟住所有嘢食係真係便利店已經有嘢食啦。咁但係講翻可能喺一啲美國啊或者澳洲啦，咁我嗰陣做 placement 啦，係唔同大學啦，我發現兩間大學咧都係要我做一。關於 food security 咧嘅 project 嘅，咁但係我哋就會發現，哦，原來住遠啲，即係rural 嘅地方嗰啲人士啦，佢哋food insecurity 咧嘅 prevalence 啊嘅嘅人數啦會多啲嘅，咁原先都係因為交通啦，跟住或者佢哋就算有啲嘢食，佢哋屋企原來係冇一啲可能廚具去煮嘢食，或者佢哋根本上佢哋唔識煮嘢食，其實呢個都會導致到咧，一係一個富裕國家啲人咧，佢哋係接觸唔到或者冇一個穩定嘅食物嘅供應嘅。 嗯，我哋真係一個即係生于一個非常之幸福嘅地方啦，即係周街都可以吸到揾到好多好好味嘅嘢食啦。咁我哋下節返嚟再繼續傾下饑餓遊戲呢個 topic 啦。上一節呢我哋就講到富裕國家嘅點睇貧窮啦。香港其實成日都會俾人話係美食之都，因為我哋可以隨街就搵到好多唔同國家唔同種類嘅嘢食。雖然呢都真係會有露宿者啦，咁但係我發覺呢個社會其實 都有好多嘅慈善團體啦，我哋會舉辦一啲活動，甚至餐廳都會派發一啲食物俾唔同有需要嘅人嘅。我自己都有參與過一啲義工嘅活動，即係例如佢嘅餐廳會星期日啊，或者某個時間某啲節日又準備啲食物俾啊唔同公公婆婆啊，有啲即係社區性咁嘅派發噶咯。 我記得咧，我應該都有20年前啦。咁去印度同屋企人，咁咧咁即係香港人有一樣嘢咧就比較衰嘅，即係眼闊肚窄。咁一直叫啊叫好多，食就食唔晒。咁跟住咧，我哋通常咧都會係初時咧，我哋覺得食唔曬好嘥，咁我哋要包起佢。咁咧，譬如因為其實即係我哋去嗰啲地方比較窮，咁好多時候咧有好多人冇嘢食，或者有一啲即係可能啲即係乞衣啊咁樣。咁我哋咧就會俾咗嘢食佢，因為佢當地導遊都話咧，你盡量唔好俾錢佢哋，因為你一牽涉咗錢咧，就可能好麻煩啊。佢哋背後可能又會搶佢啲錢，咁你俾啲嘢食佢哋咧，咁佢哋就開心啲。咁後屘咧，我哋開始咧就係會，不如呢餐叫多少少啦，咁唔好食剩啦，我哋專登食之前夾起咗佢，咁到時俾佢。咁即係呢個問題，我經常咧喺哲學裏面其實都會諗嘅，即係嗱，事實上係有一啲國家係富裕啲，亦都有好多國家係貧窮。頭先阿 Cam 都講過，即係呢個世界好多人捱緊落。譬如例如而家好多戰亂嘅地方，即係譬如可能加沙啊、蘇丹啊咁，係即係唔夠嘢食嘅咁樣。咁我記得有個教授咧喺我讀大學嘅時候，佢曾經講嗰樣嘢，咁佢就話咧其實我哋人類咧，唔係處理唔到物資短缺呢個問題，我哋咧永遠係處理唔到物資太豐富，我哋唔識點樣分配。即係孔子有講過，即係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係唔係擔心唔夠嘢，係擔心啲嘢分配唔均。咁我諗起咧普林斯顿荣休教授一個澳洲嘅哲學家Peter Singer 咧，咁佢講過咧一個好出名嘅咧叫祠堂論證。咁個祠堂論證咧大概就係咁嘅，咁其實咧就係話，如果有一日你咧就行過個祠堂咁樣啦，即係唔知點解有個祠堂喺度，咁你行過，咁你著到好靚，因為你準備咧可能出席個晚宴咁樣，咁你啲衫咧即係名牌又好靚嘅皮鞋咁樣，咁但啱啱你見到有個細路仔咧浸親喺嗰度，咁你絕對落去可以救到佢嘅，咁其實你救佢咧，但係你要犧牲你套靚衫咁樣，咁我哋好簡單咁。大家直覺覺得我哋係咪有個責任要去救啲人啦？呢個唔係話你去救佢，我哋就你真係好去救佢，而係我哋認為我哋有一個道德嘅責任去救佢。如果我哋唔救佢咧，其實道德上面咧係有問題，我哋做咗一件錯嘅事。咁呢個咧其實基於咧一個好簡單嘅principle 咧，一個 principle 就係話，喂，如果我哋只係犧牲好少嘅嘢，即係唔會傷害到我自身嘅，而可以咧阻礙一啲咧悲劇發生。咁呢個悲劇好喺呢個祠堂呢個故仔裏面就好簡單啦，就一個人會浸死咁樣。咁其實放翻喺我哋而家現實嘅社會，其實我哋作為即係富裕國家喺度好幸運生存嘅人，咁其實我哋諗翻，我哋每月可能只不過俾好少，我哋就可以拯救到即係好多饥饿啊，唔够嘢食嘅，咁其实个情况就好似呢个祠堂论证讲嗰一样嘢，因为你只不过系牺牲好少，即系可能喂你一个月食少似奥马卡西啦，系咪啊？或者你唔好即刻买最新嘅电话 model 啦，其实你已经可以帮到佢哋咁样。 系咯，关于帮忙咧，即系其实我哋究竟应该帮几多咧？有好多，譬如哲学家有倾过，譬如洛齐克都有讲过，即系佢系自由至上论噶嘛，佢就觉得国家唔应该帮，唔应该参与最少嘅方法去扰政啊，叫做即系佢唔想，即系觉得国家系唔应该帮太多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其实你唔帮咧，其实根本就系唔合理噶咯。即系究竟乜嘢？即系其实世界有好多饥饿都系因为资源分配不公義啦，咁所以咧，我哋係有咁樣嘅需要去幫佢，但又其實又有啲地方咧，我係幫唔到。譬如頭先我哋講加沙啦，咁佢係而家戰亂，大家睇新聞都知佢哋以巴衝突好厲害啦。咁加沙裏面嘅人係嚟緊有 15% 嘅人係會面臨饑荒，唔係飢餓係饑荒啊。咁佢哋咧即係 15% 即係有講緊係大概40万人啦，佢哋係會冇嘢食，因為譬如有啲人道嘅救援咧，就想外界都想幫嘅，咁但係咧就會俾義軍咧去截。咁跟住亦都係阻拦咗或者係停咗佢哋一段時間嘅人道救援，就令到佢哋裏面嘅糧食價格呢係上千，可以講緊係兩個月裏面一袋麵粉個價格係上升3000% 咁樣囉，根本就冇可能係負擔到啦。咁所以呢佢哋有一班人係基本上係唔夠嘢食，係可能要講係要食禾杆草咁樣，煮啲禾杆草嚟食。咁呢啲我哋就可能應付，即係我哋根本就幫唔到想幫。但其實我哋喺生活中呢都有一 一啲嘢，我哋可以 aware 啲，可以幫到啲譬如非洲國家嘅貧窮同埋佢哋嘅飢餓問題啦。即係譬如咧，我哋你有冇留意咧？即係譬如貿易咁樣啦，有一啲咧係講即係我哋究竟要揀自由貿易定係公平嘅貿易咧？其實咧自由嘅貿易就係大家可以自己國家富裕國家就可以立啲關税，或者係對農民做啲補貼，咁就令到咧一啲窮嘅國家咧，佢個經濟差距太大，咁就令到佢哋就會有一個唔公平嘅出現咯。咁即係譬如你嘅成本比政府去支撐咗，但我嘅成本冇俾政府支撐咗，咁我嘅價格一定唔同你鬥得唔贏嘅。咁所以咧，佢哋嘅譬如佢哋就算種咗一啲作物出嚟咧，個價格都唔能夠去同人哋爭個價錢翻嚟，結果佢哋就好窮，好窮就冇嘢食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喺呢一方面都可以睇翻，即係可以幫手令到成件事，我哋可以支持一啲小農啊，或者係一啲公平貿易嘅諗法嘅機構去賣佢哋啲農產品咁樣咯。 嗯，不過我記得咧，即係我好多時候都會同啲朋友，即係我比較黑人憎嘅，即係雖然我自己食得多啦，但我即係淨係食白飯嗰啲，我就唔係話要食啲好靚嘅嘢。咁但係有時同啲朋友去食飯，咁有時都會可能講開呢啲有冇責任去幫啲人？我哋而家喺度大魚大肉咁樣，因為我記得我阿媽咧成日都講一句，我哋細個食飯咧，哇好飽咁樣，跟阿媽話即係唔好咁樣講，即係腎飢莫腎飽喎，你。即係你腎自己好飽咧，係好唔啱嘅。呢個世界好多人冇嘢食咁樣。咁我同啲朋友會講開，即係可能亦都講開，可能阿 Cam 頭先講嗰啲，即係關於公平貿易嘅。咁啲朋友就好多時候話：，哇，咁我幫得幾多啫，大佬？即係可能佢哋會話：，喂，即係長貧難顧咁樣嘅概念。我飢餓呢個世界不停都發生緊，咁我哋幫得幾多啫？喂，咁即係就算可能即係唔係佢哋嘅責任，我哋好運咁，但係有好多時候有啲人就會話：，喂，咁我可能揾啲慈善機構。咁而家亦都好多人講會有一啲所謂嘅慈善基金，可能掛個名係慈善嘅啫，但可能咧，其實中間都唔知道去咗邊嘅啲錢咁樣。咁有啲人會講：喂，咁我唔通真係幫曬咩？即係可能喺個祠堂論證嗰個例子就係話：喂，我俾少少，我俾就可以幫到人啦。咁但係我俾少少，我唔可以拯救曬全世界，我要俾幾少咧？其實講到尾，即係我係咪要將我份糧俾曬出去咧？咁樣，因為即係提出呢個論證嘅哲學家 Peter Singer 咧，佢真係將自己嘅人工咧每日係俾好多出去嘅，咁樣咁佢哋經常都有呢、這個，咁但係即係其實呢樣嘢好難去真係去講到話，喂真係要俾幾多 percent 咁樣，因為其實每個人負擔嘅能力都唔同，咁亦都有另外一樣嘢，好多人話喂又唔係我一個人嘅責任嘅，咁喂你叫啲有錢人去幫嘛，大班人有錢過我係咪先？或者呢個係國家嘅責任，咁好多時候我即係就會只能夠咁樣講咯，即係你。勿以善小而不為，唔好話因為你做到好少或者呢個好少嘅嘢，你就揾個藉口唔做。你做少啲，我諗其實都係可以幫到好多人。即係好似頭先 Q 話，喂，去做一啲即係派飯去幫嘅人，其實已經好緊要，因為有好多時候未必真係，即係我哋頭先今日都講過，即係飢餓其實好多嘅感覺。咁我哋要去飽足都唔一定係食飽嘅，即係可能你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其他人願意幫你，其實都可能你會令到你喺精神上面都飽咗咁樣。 嗯，我覺得係其實呢個問題話，我點樣樣去再減少呢個飢餓啊，或者令到 food insecurity 嘅減少嘅話，其實係一個多層面啊，即係你社會有責任啦，但係你個人都有責任啊，跟住或者一啲公司啦，其實都可以行一啲 ESG 嘅政策啦，咁去。將大家一個社會嘅氣氛啦，去建立成，多啲人知道呢個問題嘅存在啦，或者多啲人就算啊，我可能我真係個呢個月收入比較少嘅時候，咁咪唔使俾壓力自己㗎，你可以唔做。咁但係如果係，咁但係如果你都係諗下，如果你真係覺得你係有能力嘅時候咪做咯。不過如果話關於嘢食嘅問題嘅話，好多時我相信咧，其實食少啲。或者食啲嘢嘅話，揀翻一啲低碳嘅食物啦，即係低碳唔係真係營養過低碳啦，少啲 carbon footprints 嗰啲啦。咁成件事，因為你而家最大嘅問題真係個環境啊，嗰個氣候啊嘅問題啊嘅氣候變化，都會令到你有失收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諗呢啲係你自然一個社會，你個人口冇話供應要太多，全部人都食翻自己所需要嘅營養。咁其實你個 supplier 都會覺得我已經要少咗啦。比如我最近咧，其實 就係同一間日本餐廳咧去合作緊。咁我問佢啊，其實你啲飯咧，你會唔會知道你而家嗰啲壽司飯啊幾多 gram？ 跟住佢同我講啊，因為其實咧呢兩年外地都發現好多人會食剩咧個壽司嗰啲飯啊，所以我哋都個配方嗰啲壽司飯已經整細咗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呢個唔使話真係我講出嚟㗎。其實你每人咧，哦，你食剩嘢喺個餐廳入邊，咁個餐廳嘅廚師自然知道。將嗰個份量咧會調節，咁呢個都係咧其中一個我哋簡簡單單可以做嘅，唔使一定要俾錢嘅。 咁啊，就係而家去餐廳嚟你食面咁樣咧，我都會嗌小面或者小米線咁樣，因為其實你都即係食咗咁耐，都知道自己個胃口真係冇咁大，因為你食剩嘅嘢佢都係攞去倒，係啦。咁而嗰啲就係造成浪費咯。如果你自己屋企煮嘢食，更加可以自己控制你究竟要食幾多份量啊？一個家庭嘅份量啱啱好呢樣嘢就係最個人上可以做到嘅一個責任咯，我覺得。 呢樣嘢真係需要練習嘅，因為我經常都出呢個問題，因為你講起呢、這個即係多飯定少飯咧，即係我係好怕蝕底，多飯多啲飯，跟住咧我成日多少少啦，咁其實人哋即係唔會得閒同你多少少噶嘛，咁每次咧我又食好多，咁我又即係唔可以嘥嘢嗰啲人嚟，咁食得多，咁其實咧有個惡性循環，因為成日賺大咗個胃咧，咁之後就會想再食得多啲咁樣。咁所以經常都有即係會唉好 struggle， 即係覺得哎呀應該食多啲，因為你又成日怕肚餓咁。不過同我講翻頭先，即係關於即係 carbon footprint 呢個問題。咁我覺得即係阿 Cam， 你我知道你都其實近排都做咗唔少係同本地嘅農夫合作，用翻本地食材呢樣嘢。咁我覺得呢一樣其實都係幾緊要嘅，即係對於因為其實講真的，而家講緊全球暖化，咁其實亦都令到好多地方農作物失收，因為天氣轉變咗，咁亦都好多科學家可能已經研究緊，喂未來啲稻米係點樣可以即係抵受到而家嘅高温㗎嘛？咁所以如果能夠做多啲呢啲係即係本地農夫嘅用翻嘅農作物，其實就減少咗好多運送食物所用到嗰個 carbon footprint 呢個問題。 我覺得係做呢啲項目咧，可以提醒大家啦，即係記得要即係做食多啲本地嘅嘢食。咁跟住亦都可以留意個氣候變化啦，因為如果氣候嘅越嚟越差啦，咁我哋作物譬如有啲單一種植作物嘅國家啦，佢哋個失收嚴重咧，就一定係會有饑荒噶啦。咁所以咧就可以提醒大家，同埋提醒政府要做一啲嘢咁咯。 相信經過今集之後咧，大家對飢餓咧會有更加深嘅了解。我哋下星期再一齊學人沙龍，傾多啲唔同嘅主題啊！Thank you.